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故宫博物院发布关于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的公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故宫对于未成年观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从定期免费到长期免费，这一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文博热的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他们有着怎样的新诉求？未来博物馆需要优化哪些服务，才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期待与需求？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来关注故宫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除了免费，我们对博物馆还有哪些期待？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魏翔副教授。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一位是博物馆社教专家李翔。李翔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最近啊，故宫博物院发布了关于对于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的公告，决定在原有的对6岁以下或身高1米2以下儿童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也就是说，对于未成年观众，从定期免费开放升级到了彻底免费开放。那么从3号开始啊，就可以预约未成年人免费门票了。李翔老师，我知道啊，您曾经在周末呢组织一些这个亲子讲解团啊，带领很多孩子们去参观天坛、设计坛和故宫等等。那么就您的接触来看，孩子们对于故宫的哪些场馆或者说哪些设施，他们是最感兴趣的呢？ 其实孩子们对这种古建筑、传统文化呀，它其实是有一种天然的兴趣。 嗯，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咱中国人啊，就骨子里面就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喜好。正好咱北京呢，这种古代文化资源、古建筑资源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呢，孩子们呢非常愿意去这些地方，特别到了故宫里面。那我们知道，因为孩子们现在接触的知识相对来说比较多，他们获取知识途径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到宫里面呢，就想去验证他们曾经所学过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一些故宫的历史呀，然后故宫营造的一些过程，然后呢，他们就很快的会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然后去跟我去进行这种交流。特别是说到了脊兽，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看过啊，故宫的大怪兽呀，然后说到了这个故宫的功能的时候啊，他们有说这个故宫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于这些内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当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哎，他们发现实物跟他们内容相联系在一块，然后有一个呼应的时候，然后他们的那种状态啊，你会感觉到是那种非常兴奋的，倒没有哪一个点特别特别吸引他。其实整座宫殿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些知识以及他们所了解的一些内容相契合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啊，他都是非常开心，而且能通过我就可以感觉到他们是非常兴奋的。 给孩子们介绍这些传统文化知识啊，和对成年人介绍讲解的时候有什么主要区别吗？ 跟成年人介绍的时候呢，因为成年人相较于这些青少年或者是更小的一些学龄前的儿童，他的知识背景肯定要更全一些。那么他对一些知识的理解或者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呢，可能不会像小朋友那样，他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所以在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呀，我们可能更多的并不是直接向他去传输一些内容，而是什么呢？而是引导他去思考。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呢，我每次到金水河前面，我肯定会问小朋友，为什么这一条流经故宫的河叫金水河？是因为它在故宫里面，所以这条水很金贵，所以叫金水河吗？小朋友一听啊，就特别聪明，现在肯定不是，老师这样问，肯定不是这个答案。那我说为什么呢？哎，小朋友有没有思考过呀？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当我把这些 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告诉他们的时候，哎，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他是参与了整个这个思考的过程，所以呢，虽然是在学习传统文化，但我觉得这种思考的过程、思考的方式，对于所有的这种学科的学习都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孩子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愿意去背答案，去记一些结果，但他不愿意去把这个思考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所以呢，你在讲解的过程呢，就会发现有一些孩子特别积极，你还没说完的时候，他就说，哎，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时候啊，我就会问一些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咱故宫以前叫紫禁城，那我就会问小朋友，为什么叫紫禁城呀？小朋友说啊，老师，我知道，因为有紫薇园，因为禁止老百姓进入，因为这个故宫特别特别的大，像个小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叫紫禁城。那我说，你说的很好，那为什么因为有紫薇园我们才建紫禁城呢？那天上有三个星园呀，根据咱们古人的认知啊，不仅有紫薇园，还有太微园，还有天士园，那为什么不用太微园、天士园去对应，反而用紫薇园去对应呢？这种问题啊，是你一定要让孩子们在整个参观过程当中主动的去融入到这个学习中去。这样的话呢，比我去跟他们说一些知识性的点，他们记忆会更加深刻，而且也会帮助他们如何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乃至于如何去学习。 嗯，也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啊，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哈，更需要去引导他们的这个思考，更需要去抓住他们的这个注意力。目前呢，故宫对于未成年人推出了这个啊，所有开放日都免票的这样一个新政策，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这样一项新政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去吸引孩子们去参观故宫呢？ 其实这种博物馆免费开放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文化惠民政策。那我们知道呢，像北京啊，这么多文化资源，不仅是故宫，像天坛也对未成年人进行免费开放。它其实是什么呢？在我们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行有余力的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让这些传统文化更多的去惠民，让老百姓去了解到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然后建立我们这种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呢，是博物馆它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应该承担的这种社会义务，也是他们的责任。 嗯， 那我们说故宫啊，作为遗址类的博物馆，它有其实有很多它需要花费的地方，但是它能够做出这么大的魄力，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在所有的开放日进行免费开放，这就是它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呢，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我们从国家层面上支持这种博物馆的开放，免费开放，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免费开放。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态度，鼓励大家走进博物馆。 嗯，魏教授，这次故宫对于未成年人完全实行免费开放之后啊，其实很多人也在担心啊，对于这部分人群免票会不会影响到博物馆的这个收入？这个门票收入会占到博物馆这样一些文博单位他们整体经费的多大比例呢？ 那实际上呢，我想这种担心呢，普通的民众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实际上呢，我想这种顾虑大可不必。因为关于我们的博物馆免费呢，在我记忆中啊，2008年的时候呢，就中宣部牵头就发了文，当时有财政部、文化部来共同发文，就是关于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从2008年已经开始实施了。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公立博物馆、纪念馆，2008年以后呢，都相继向公众呢免费开放了。所以说呢，公众比较担心的，包括您刚才提出来的关于这个博物馆的经费问题，实际上这十几年来我们已经逐渐的把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呢？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么我们原来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到底能占到这个它的总的这个收入里边的大概是多少的比例？那么在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反过来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博物馆的所有的开支里边，政府补助占多少？那么除了政府补助以外，他自己还要去创收多少？那么现在创收肯定是不能以门票来创收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概就知道博物馆现在的基本面，特别是关于营收啊、经济方面基本面。大概在这个2008年，如果说是不算那个免费，就他还是可以收门票的时候呢，政府补助 总体上应该能占到半壁江山，也就是50%到55%左右。剩下的呢，一些缺口，博物馆要靠门票，还有一些自营收入来解决。那么免了费以后呢，博物馆的补贴呢，实际上是增加了。实际上每年的财政部都在发通知，关于博物馆的运转经费的落实和推进问题。2008年以后呢，补助就应该能占到70%或者80%。比如说一些西部地区，它补助的额度要高一些，它就占到了80%。就只有很少一部分呢，需要博物馆呢以自营的收入来支撑。 嗯，但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比，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门票的收入是减少了。那缺少这一部分收入之后，会不会对于博物馆的这个正常运行，有所影响呢？ 我认为如果是有影响的话，也是非常少部分的。原因有二。第一呢，原来呢，我们从未成年身上呢收取的这个费用啊，也是或者说经营性收入也是非常的少，占比非常的低。它还有这个折扣，还有包以故宫为例，它实质上也有定向的对未成年人的免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公立博物馆为主的这些博物馆，实际上这些博物馆占到了中国所有博物馆的大概3%以上。他们呢，在这个向公众逐渐的免费的过程中呢，也逐渐的摸索到了一些自营收入的一些方式方法。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一次的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的免费，对大多数博物馆来说呢，不会形成冲击性的影响。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故宫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除了免费，我们对博物馆还有哪些期待？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魏翔副教授，另一位是博物馆社交专家李翔。再次欢迎二位。魏教授，您刚才也多次提到，就是在2008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他们联合下发的这一个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等于说从这个通知之后呢，博物馆免费可以说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那现在十几年过去，全国90%以上的博物馆都实现了免费开放。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当时为什么会出台这样一条规定呢？ 我想呢，有几个重要意义。实际上这几个重要意义在当今呢，它依然适用。第一呢，最重要的是博物馆呢，尤其是我们的公务博物馆，它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国民教育的功能。而国民教育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公共物品。所以从它的属性上来说呢，它是应该义务的、免费的向国民开放的。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多数的博物馆在它的建设之初呢，也是由财政税收和政府财政投入来建设的。那么它的这个人员呢，大多数也都是事业编的人员，所以从这个经费来源上来看呢，它进行免费，然后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这个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它也是有理由、有根源的。最后一个原因呢，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不断的显著，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呢，也有更大的余地、更多的力量，当然也有更多的责任，来向国民呢传递、传达我们的文化传承，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产品。我想这样的这些原因综合起来，推进了使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免费呢，最后呢走向了前台。 那我知道李翔老师您去过全国很多的博物馆，应该说绝大部分博物馆现在是已经免费参观了。那就您的感受来说，在免费之前和免费之后，这个博物馆的比如说服务上、这个设施上、展陈上，会有一些区别吗？会有变化吗？ 要说变化吧，首先第一个感觉啊，就是免费前不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啊，不能用门可罗雀来说吧，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博物馆免费开放之后，参观博物馆的人呢，真的可以用一个词叫门庭若市。就是很多人不仅是一些学龄的儿童、 一些青少年，然后青年，甚至一些老年人，他也愿意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我们祖国博大精深的这种文化。那么很多人会有疑问，那既然免费开放之后，那博物馆的服务质量会下降吗？恰恰相反，博物馆免费开放之后，这个服务质量啊也是呈直线上升的。那么在此之前呢，由于参观的人数比较少，那我们以前博物馆这种展陈的更新啊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个临时的展览我们可能会半年一年甚至都不会变动。但现在呢，我们的临时展览基本上是三个月展一次，三个月轮换，三个月轮换。那么各大省级博物馆这种临时展览啊基本上是全年不断的。那我们像国博啊，国家级博物馆，那么今年啊，就我关注到十月份开的新展览就多达了五六个，就说明什么呢？它在免费开放的期间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这种服务，反而呢，由于观众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反而促进了博物馆向为观众服务。因为以前我们的样本少，我们不了解观众他的需求点在哪，但是当大量的观众涌入博物馆之后，我们就开始反思以前博物馆我们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那么现在正好结合着这些大量的观众参观，那就可以改正我们以前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把我们以前做的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地方继续发扬，所以呢反而促进了博物馆整体行业的一个发展。 嗯， 所以呢这种博物馆免费开放啊，其实啊不仅啊对老百姓是有利的，其实对整个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嗯，是，我们记得在这个前两年啊，这个央视的一些关于文博的这个纪录片和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很多年轻人都会去各地的这个博物馆去打卡，甚至在这个一些节假日也有很多人就专门为了某些博物馆去到那个地方去。魏教授，那这个博物馆热给我们的旅游行业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改变呢？ 那旅游行业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走量的。 嗯， 它对内涵啊质量啊确实是关注不够。当然了，这也不是旅游行业它故意而为之，是由于呢我们在旅游业的发展阶段呢，大家对这个旅游的需求确实是非常的旺盛，所以呢还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到它的质量内涵。但是随着我们旅游的人次的提高，我们不管出境入境都成为了全世界的第一大国，那么我们旅游呢从小众变成了大众，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这种必需品甚至是刚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们对旅游的质量内涵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整个旅游产品也在分层。而在这个分层的过程中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开始提文旅融合，我们甚至在大部委上面我们也开始做合并，把文化旅游合并在一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潮流下博物馆作为一个文旅融合的抓手，而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亮点，它很容易打造出文旅融合或者说是旅游质量提高的这些内涵。所以也可以看到博物馆这一次呢首当其冲，它成了我们整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或者说提高内涵的一个桥头堡。这在中国呢也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了。 是，李翔老师，我们知道近几年这个文博也是越来越火热啊，不仅仅是相关的这个比如说综艺节目相关的这个商品，包括博物馆的展览，很多年轻人都走进了博物馆去看文物看展览。那您觉得是因为博物馆免费吸引了这么多年轻人，还是说因为文博热把年轻人推向了博物馆呢？ 其实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我们刚免费开放那一阶段，很多人抱着是什么心理呢？我去博物馆打个卡，博物馆免费开放这个红利我一定要去享受。那去博物馆参观呢可能转一圈就出来了，那么你问他在这当中看到了什么，可能我看到了镇馆之宝。那么当时博物馆宣传有很多是宣传镇馆之宝是什么，然后我们馆挑选出了几件一级甲等文物，大家去博物馆里面打卡，把这些文物都找出来，好像看了一遍。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进博物馆的次数越来越多，那我们对于博物馆的要求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就不仅仅局限于去看一些宝贝，那更多人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这些文物背后的一些内涵。文物到底体现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怎样的现象呀？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古人会制作出这样一种文物呢？这样一种器物呢？哎，这些古代的丧葬习俗有哪些？哎，古代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地方呢？哎，大家开始更多的关注到了文物本身，关注到了文物背后的文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需求啊，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么加之近些年我们一直在提倡四个自信，那么这四个自信的基础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因为有了这么丰厚的上下五千年这种文化底蕴，所以呢才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确非常的牛。那么这从哪去感受呢？我们不能把这个文化自信当作一种空的口号，是不是？那么博物馆当中展出的这些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啊，那么这么多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看到这些展陈的文物，其实呢我们就能感受到这种古代文化的这种灿烂和辉煌。所以呢加之现在我们不仅啊是在国家层面上对这种文物博物馆进行宣传，那么其实在社会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在自发的进行宣传，这个呢就是一波自来水，去带动着身边更多的人去看。其实我可以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当时在安徽博物院做志愿者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小姑娘特别小，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听过我讲解，然后呢她就一开始呢是爸爸妈妈就想让她来看一看，其实也并没有想让孩子学多少，哎，但是那次的听我讲解之后呢，这个小姑娘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第二年呢就报了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小小志愿者，就是相当于小小讲解员。他呢就从内心当中啊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呢又找来了什么呢，让他爸爸妈妈也来馆里面当志愿者，然后呢带身边的小同学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集体。哎，大家都喜欢看，那么这个小集体影响的人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这个辐射面就很广。所以他们学校呢甚至还邀请我们志愿者去他们学校做这种课外课程，然后学校呢也把我们这个博物馆作为他们课外教学的一个基地。那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实这种古代文化对孩子们呀它其实是有影响的，只不过孩子们或者是在此之前没有途径接触到，或者呢是他没有去真正感受到这种文化它所蕴含的魅力，一旦他接触了，所以呢他就会不自觉地走进博物馆去感受这种文化带给他的冲击。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加上博物馆的这种自身的宣传，加上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人啊喜欢博物馆的爱好者他们的一些推广，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啊像年轻人也喜欢走进博物馆，他们把博物馆当做一种什么呢，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就我身边有很多人他是每个周末都会去博物馆，哎，他觉得在博物馆里面不仅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文化，甚至可以作为交流的一个平台，三五个好友一起走进博物馆，哎，看看文物，讨论讨论文化，哎，谈谈自己时下的一种感受。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而且值得提倡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其实我们国家由于怎么说呢，这个博物馆发展跟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但是我们这些年可以看到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的老百姓也好啊，这个青少年他们愿意走进博物馆，这就是一种进步。 对吧，我刚才也想起来我有一次去颐和园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一个应该也是小学生啊，非常稚嫩的声音，然后在大声的向周围的这个观众在讲解颐和园的一些这个文物它的历史，也是一个小小的志愿讲解员啊，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就可以感觉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即使是孩子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文化素养也在飞速的提高。那我想在这个观众的水准不断提高的同时，可能对博物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说对于博物馆来说要更好的传播这个传统文化啊，吸引更多的观众啊，除了免费之外还可以提升哪些方面的服务呢，还可以做得更好呢？ 这样说呢，博物馆可以做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说随着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在提倡双减政策，那其实作为这种社会教育的大课堂，博物馆呢就应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社会教育，要让全社会感受到博物馆 哎，它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呢，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的这种机构，它就应该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那么最主要的，首先是提高展陈质量，向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展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博物馆它现在所要提升的一项工作。然后呢，这个展览无论是从你的展陈设计，还是从你的内容设计来看啊，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老百姓的这种需求点。那么博物馆可以在这方面啊做很多相应的工作。其次是什么呢？我们博物馆的展览啊，虽然说它是一个教育的一个载体，但是呢，这些文物是不会说话的。那我们老百姓如何才能读懂这些文物呢？如何才能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呢？那我们说可以有什么呢？现场讲解呀，你可以制作一些语音导览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可以做的。其次呢，那我们还有一些更高需求的一些博物馆爱好者，他对一些基础知识其实已经了解的够多了，那他需要更深层次，那怎么办呢？在博物馆啊，可以举办相应的讲座，可以举办相应的这种沙龙，等等等等，都是可以提升我们公众对于博物馆这种兴趣的一种很好的这种途径。除此之外，那我们也能看到近些年啊，一些博物馆也在去延伸它的一个服务时间。你看我们前些年啊，比如说像四川省博、像成都博物馆等几家大型博物馆出现了夜间开放，那它就将这个本来我们工作日这种博物馆相对来说参观观众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与大家都想去参观这样一个矛盾怎么办呢？就通过这种开放延长时间去解决。由于大家平时上班可能没办法去嘛，但是我夜间开放，我晚上开放，开放到八点，开放到九点，哎，这一时间段我们的工作者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休息的时间我去博物馆参观呢？然后呢，有一些博物馆，比如说咱北京啊，自然博物馆，咱国家动物博物馆，哎，开放了博物馆奇妙夜，让大家呢在晚上这个时间去参观博物馆，甚至能在博物馆里面住一宿，既满足了大家对博物馆这种好奇心，然后又能够延长它的这种服务时间，然后拓展它服务的这种观众，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在博物馆层面上啊，他们做的就现在大家都做的比较好的。当然了，也有一些博物馆啊开始走在更前面了，比如说我们说河南博物院，然后这两年他做的考古盲盒，哎，让大家把博物馆带回家，这种博物馆文创其实也是博物馆可以立名的一个很好的途径。那么其实很多年之前，外国的一些学者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叫什么观点呢？这个博物馆文创商店是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所以呢，我们现在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啊特别优秀的文创产品出现在博物馆，然后让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些文创产品延伸我们对博物馆的这种了解，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工作我们现在能做也可以做得很好，比如说馆校这种合作。我们要破除什么呢？馆校合作就是流于形式，比如说啊，小朋友把小朋友带到博物馆去参观，或者是咱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博物馆啊，去学校里面做一场讲座，这个呢其实只是最低层次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些高层次的，我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开印相应的系列课程，甚至咱博物馆可以走进学校，在学校里面开展一系列的博物馆课程。那我们说博物馆课程它其实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把你的语文知识、数学知识，甚至一些其他的理化知识全部融入到这个课程当中去。那像咱们国家博物馆啊，作为咱们国家级的博物馆，它其实就做以前跟史家胡同小学的这种合作就非常非常好。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把这种仅仅从史学啊历史方面的这种教育拓展到全学科的这种教育。那么这个呢，如果能做起来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博物馆啊，既履行了它的博物馆职能，其实呢又能够把我们这种社会教育大课堂啊的确给做起来，真正承担起作为社会教育一个主平台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其实要求我们博物馆人要做的事情啊的确还有很多很多，也的确给大家我觉得这种不管是免费开放也好，还是大家对博物馆需求也好吧，既是动力也是压力吧。 那魏教授，您觉得博物馆除了免费之外还可以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呢？ 实际上呢，博物馆呢面临着这个热潮来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的呢，我们还说呢，还是有一些准备不足。 嗯， 哦，这个跟我们博物馆呢长期以来的历史沿革有关。原来呢，博物馆的不管是它是布展还是它的运营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被动的。那么它怎么化被动为主动来迎接这股热潮？现在的对博物馆确实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有几个方面呢，从我们从这个研究啊，或者说是调研的角度上来看呢，觉得，博物馆呢还是可以借鉴和改善的。第一点呢，说博物馆在经营方面呢，还是要广开思路。虽然国家的补贴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呢，确实呢还有一部分缺口。哦，不光呢是我们是要补这个收入的缺口，实际上呢，如果更好的，能够把博物馆运营有更充裕的资金，博物馆呢它才能够走向良性循环。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博物馆怎么来压成本？实际上呢，就成本压下去呢，质量又不减，那你实质上是挣钱了。我们呢现在的博物馆呢，很大一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事业编的人工开支。那么呢，这方面呢，我们就应该多去关注啊，在博物馆科学管理当中的志愿者服务的这一个门类，它不仅仅是雇佣一些不要钱不要工资的这些个爱好者进来，而志愿者服务呢是一个专业的体系。你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自然博物馆，会看到很多这个教授研究人员作为志愿者在这里边服务。那么他们的研究实质上呢，把博物馆当做了活的实验室，双方的这种需求啊契合起来。所以我想这里边呢是有学问的，有规律的。我们的博物馆呢还是要从这里边既摸索学习，同时也要创新，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博物馆呢是有自己的专门门类的博物馆学，那么它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对博物馆的运营和转型升级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这个博物馆，尤其呢需要创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博物馆现在呢，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引进一些公益的慈善的基金。那这个呢实际上是需要整个社会认识到我为什么要设这个基金。那么比如说公益的基金能不能进来，刚才我要提到了公益的基金进来以后呢，实际上它是要为我们的实践国民教育的价值来做贡献。那么反过来问，民营的基金能不能进来，它为什么要进来？当然了，它进来以后最直接的它可以免税啊做一些，但是还有一些呢，民营的基金进来以后呢，我们要关注到博物馆呢不光是要去实践国民教育的功能，实际上呢它还是对我们的正式教育的有极大的补充，我们把它叫就是非政治教育。而国外现在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发现呢，一个社会啊它的这个人力资本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教育。比如我们孩子在小时候的受到的博物馆的熏陶，那么对他的性格，不，当然大人也有这方面的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对他的性格社交价值观的这些影响。非正式教育对于民营基金来进来，它也是一种吸引力。所以我想呢，中国现在也在做教育改革，做双减，这里边呢是可以做很多探索的，这就需要博物馆呢在宏观上做一些调整和规划。最后呢，我们也想说这个博物馆还是呢地方公共服务和城市品牌的一部分，所以它很有可能呢除了中央政府对他的这种补贴以外，地方政府逐渐呢会寻求到来建设和资助和发展博物馆的动机。你比如说现在各个城市在抢人，除了给这些人才钱房子教育以外，如果我的文化层次内涵，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教育体系打造起来了，那么城市在建博物馆的时候，它的动机它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城市怎么来看博物馆城，对吧？我想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借鉴一下。 确实，